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守灵夜话又翻嚟啦！ 我翻嚟啦！ 真系正所谓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系啊。 咁今集咧就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古古怪怪嘅故事啦。嗱，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過啲植物啦， 係啊， 甚至乎一個驚嚇嘅場面就係、是，哇！嗰棵植物咧，十十十十十咁轉，係 啊， 全部都原來撞鬼 啊， 係啦。今集咧又繼續同大家講下一啲可能近身嘅經歷啦， 好啊， 包括可能對上七月節嘅時候我哋遇到嘅故事啊，或者見到一啲唔應該見到或者。啊！我繼續講下我做嘢地方啦，其實都仲有啲故事啊。上一集我就留咗條尾嘢，就話其實嗱、啊，上一集就講到係中心嗰個大門口就猛啦，佢哋俗稱。但係我成日都即係我而家嚟睇咧，我就話從來都唔覺得中心好太平，宿舍好猛鬼。 即系你，其实我即系问多少少，其实你嗰个中心同埋宿舍，其实我听头先你讲过，你话只系隔咗一个 其实佢 系 咁样嘅，栋大厦系长方，即系长条型嘅。 系 你知公共屋邨有一只系好长噶嘛？ 系啊，嗰只唔知和系乜型？ 唔系叫新长型。即系八十年代好兴啊！如果你大家去呢、這个例如屯门嘅山景啦， 系 啊，或者系如果将军澳呢边翠林啦、宝林啦。其实好长噶嗰啲，你会见到噶啦。咁嗰栋楼咧好特别嘅，佢就分东西两座。 系。 咁其实咧东西两座之间咧就系、是、一个楼梯位。 嗯。 咁佢就会系一条通道咁连接嘅。 系。 咁我哋基本上嗰边即系中心个宿舍就系靠嗰度嚟到出入噶啦。 系。 咁、啊、其实即系话佢后面就系楼梯啦。啊，其实就系、是大厦中间嘅楼梯。 嗯。 而嗰度出晒名系跳楼圣地之一。 啊，系啊，你有讲过、啊、 有三道地方是跳楼圣地嘅， 系 电梯大堂。 但系你嗰啲电梯大堂系咪讲紧系即系三层，即系都似个梯形？ 佢好得意嘅，佢伸长型嘅电梯大堂咧，就有一个窗口嘅， 系 而奇就奇在嗰个窗口咧，由落成到而家咧系唔装窗花嘅，其他大厦都会装， 系 嗰度唔装，唔知点解嘅，直到系。去年先装 啊！你咁样讲开，我又谂，我又醒起，好似系 去年先装翻，唔知点解啊！我都解释唔到点解啊！但系嗰啲地方系跳楼圣地嚟嘅， 佢基本上系咁样一涌而下嘅， 因为你冇地方跳啊嘛， 系啊， 咪跳嗰度咯。 即系其实基本上佢系啲助跑，跟住冲出去一跳就跳咗嘅咯， 好似成支箭咁样，飙咁就跳， 系咯， 咁嘅咋？就是电梯大堂，咁啊，另一条就是中间嗰条走线就 是 个楼梯咯，因为楼梯少人啊嘛，佢跳楼奉旨冇人睇到嘛， 咁啊 一跳落嚟嘣，先至知咯，哎呀又多件咸鱼啦， 唔系我嗰阵时我屋企嗰度咧，自从即系上次嗰单咁大单嘅嘢之后咧， 终于装啦， 终于装晒啦，而家我跟所有 我見到 系啊，基本上所有嘅后楼梯 都 装晒啦，系啊。装到好似监狱咁啊！搞到我每次行出后楼梯，因为我又比较个怪习惯嘅，即系我都好中意坐后楼梯嗰啲人嚟。点解你知我嗰啲后楼梯系几即系通常？ 啊，一阵间讲下楼梯嘅故事咧，发生喺朋友身上。 好， 最近分享嘅。 好啊， 七月节期间系。 系啊，有楼梯啊。 楼梯啊，有楼梯啊。 有楼梯好。 仲要系大家出晒名四顺区 吓。啊好啊，咁啊，今日真系咧，而家咧佢好似成个监狱咁啦，我成日觉得自己坐到咧坐监狱公魂咁样咧。 要不要唱監獄歌啊？ 唔使，我繼續。 都冇辦法嘅，而家大廈好多，即係你唔裝窗花，就算你唔好講話跳唔跳樓啦， 小朋友擒上去你都驚啦。 咁啊係都危險嘅，即係我自己佢嗰、那個 都好多單。 因為其實佢嗰個高度其實唔算高嘅，因為 矮嘅咋。 因為我自己嗱，即係當我一個咁嘅身高，即係大家可能見唔到我啦。咁但係你我嘅高度其實已經講緊去到我條腰嘅咯喎。 都不過係腰。 係啊，佢嘅高度去到最頂去到我腰。 即係好容易失足咯，就係話。係 啊，即係我烏低少少，其實我都可以衝咗落去的。 咪做咩？啱啱早嗰排啫嘛，有個飲酒飲醉酒跳落海啫，即係跳咗樓啫咁。 啱係、都係唔覺意嘅咧。 唔覺意咁就死咗啦！咁即係因為呢啲槍花問題同埋細路仔啦，即係據我哋所知，今年好特別嘅，特別多細路仔跳落嚟嘅。 啊，係啊！開咗學之後，尤其是 即係唔係因為壓力啊嗰啲咁簡單啊？即係呢個係一條隊啦，係另一回事啦。即係學業嘅壓力，另一批咧就係嗰啲好細嘅細路仔，係莫名其妙噶，攝咗落槍花都跳咗落嚟。或者是武装枪花又跌落嚟， 无啦啦又跳咗落嚟。 好多单呢啲嘢系啊，系今年特别多，唔知点解，冇办法解释。 系 唔知系咪啲细路仔今年啱啱嚟到呢个运程唔系几好啦？ 系咪即系今年即系嗰个运程就系去到即系小朋友呢、這个呢、這个年纪，嗰、那个年纪就即系比较差啲。 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你装咗枪花，始终都会好啲啦。 系 咁啊，话说咧，而家终于都唔在呢啲地方发生啦，啲古灵精怪嘢。反而就發生在有一個冇用到的空間。 我記得你講過， 亦即係話因為佢當時大裝修的時候，即係十幾年前裝修的時候咧，一嚟申請的空間問題啦，個範圍啦，二嚟就係資金的問題啦，咁可能唔夠的底下咧，於是乎就冇用盡嘅空間嘅。 係。 咁喺呢個二樓嘅空間裏面咧，就剩翻一橛仔咧，係完全好似冇裝過修冇用過嘅。 係。 都仲係批檔啊、石屎樣啊、地下冇鋪任何嘅街磚膠地板，乜都冇嘅。 即係一個真空咗嘅地方。 一個灰沉沉嘅空間。 係。 即係好似啱啱入伙嗰陣時個樣咁。 係。 係啱啱落成嗰棟大廈落 成嘅樣， 仲 係 地盤樣咁樣樣。係啦。咁隔篱咧就系一个有拦河嘅，咁啊望得落大街嘅，嘅、地方啦。 系， 咁你会可能就会话，唉，咁有乜嘢啫？未装过修噶，咁冇咩特别啦。奇就奇在，唔知点解，都系特别多时间， 即系特别多时间喺个位度， 多时间噶。 系， 其中有一个故事咧，就系话同事翻夜间从来都唔敢望嗰度嘅。嗰度其实是有两道的防烟门的。两道门啦，其实两道大门啦，紧急逃生门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用逃生门的方式啦。不是密码锁来的，记错了，密码锁门。 是。 那两道门的。那基本上那里是掘头行来的，就没有其他路走的了。 即入到去其实基本上没有其他 路走。只是我们那里可以入到去的。 是。 要靠那两道门，双重门来的。 是。 那他们从来都不够胆。即系翻夜间咧，去到嗰、因为隔篱系有两间房嘅、即系打对面咁望嘅。 系， 佢哋入去巡房咧，就最多即时就入去房门嘅，入去房噶啦，就唔够胆话望一望嗰个后面有啲咩啊咁啊。 系， 以前嘅老细咧就攞嚟做仓嘅，吓、后来就空咗嘅，吉咗嘅。 嗯， 唔敢望啦，咁咪走咯。但系有啲同事就翻去话唔系，就算冇望都听到嘢嘅。 吓、 听到咩啊？唱歌声咯。唱歌声，但系听唔到佢唱乜噶，总之咦咁样嗰啲唱歌声咯。好多时都会系大约系差唔多我哋所谓指示啊、交界嗰啲时间咧，就会嚟噶啦。 就开歌， 一唱就唱半个钟到一个钟咁啦。 演唱会嚟噶应该， 唔停啊，都其实唱嚟唱都系嗰啲嘢嚟噶。 哦， 听讲话 系， 就听到类似一个唔记得系咪女人唱啦，总之就 是 一个唱歌声咯。 系。 但系问题就系十一二点噶咯， 系 出面唔系主线道路咧，冇人噶啦，已经冇人行，街市收晒档， 系 即系闩晒门，唔会再有人播歌啊、播音乐，乜都冇噶啦。 嗯， 咁唔通系楼上啲啊啲老人家喺度播咩？唔会啊嘛，十一二点播埋啲咁嘅歌，吓死人咩？ 哦，咁又系， 系啲咦我我即系嗰啲即系以前小明星唱嗰啲咁嘅类似粤曲咁样样嘅声咁啦。 但你正常你粤曲你就唔会得把声啦，你都听到应该背景音乐啦。 冇错， 系咯， 好蒙噶，我都 你唔 会听得好清究竟系咩嚟嘅， 所以你都唔会静人声啦。 同事都相信嘅，你个地方唔几可用，你点都有啲嘢留喺。 你通常都会即系你嗰个地方，正如你成日都讲。那個地方你冇人氣，你平時即鬼影都冇啫，你都唔會行入用嘅就。 因為唔幾可用，真嘅。 个地方唔几好，话你无啦啦走入，除咗你做清洁嘅啫，扫下地。 但你嗰度清洁都冇乜好清啊，你真系除咗扫下落叶嘅啫。 系啊，唔多嘅，真系唔多。 即系你入到去都系扫下啲落叶。 但系令到我觉得几奇怪，嗰个空间我望过一次嘅，我趁即系趁姐姐打开门嗰阵时，我都走入去望下嘅。奇就奇在咧，因为都几高嘅楼底，咁啊变咗啲天花嗰啲点都要白下，冇昆虫，冇蜘蛛网。乜都冇喎、 啊， 最初起初以為話係咪啲姐姐咁好手尾啊，去掃得咁整啊，係冇唔幾可嘅，即係最多都係掃下地啊嗰啲嘅啫。係 或者啲雀有啲雀屎都有啦嘛， 冇 係咯， 乜都冇，好乾淨， 好乾淨， 乾淨到係你唔覺得有蟲會飛入嚟喺度捉巢啊、整竇啊，冇 係。 可能我又睇得唔細緻啦，可能有我睇唔到啫，但真係冇。 但如果你正常，你冇話唔好話細唔細緻，但係其實你啲塊臘其實你好容易睇得到噶嘛。 一睇睇到有蜂巢都睇得到啦。 咪咯，好大噶嘛。 都算乾淨，冇噶。 係。 所以就覺得好神奇，哇！點解呢個地方明明係有露天入到嚟喎？ 嗯。 點解啲冇乜飛蚊、冇乜蟲得意嘅咁啊？咁冇乜求證啦。 係。 但係咧。即係過往成日都我都話啦，即係我喺呢度經歷過兩次七月節啦。 係。 今年七月節就終於都有啲嘢撩下嘅。 嗯。 即係我唔記得上幾集有冇分享過啦。個故事就係話，即係七月十四嗰晚，其實翻到十點噶嘛。係。咁咪八婆派奶嗰陣時，咪都係褪一褪後望一望嗰道房間門咧，嗰兩道雙重門。 是 哇！嗰啲影精彩咯，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咁样， 系 即系啲黑影咁样。其实见到个玻璃咧，嗰个透影咧，系好似有好多嘢飞嚟飞去咁啊。 系 咁啊，知道啊，嗰度里面应该有嘢开 party， 即系应该狂欢。 当然我就唔想再八婆落去，就行埋去望啦。啊，即系唔会咁做啦，纯粹望到啲咁样样嘅，跟住算啦。开咁 party 好正常啫，你七月节 人哋狂欢嘉年华嚟搞， 骚扰人哋啊，骚扰人哋啫，佢又唔会请我饮，请我食噶，大佬， 佢请你饮，请你饮同请你食，你都 惊 啦， 真系唔好搞啦。咁最紧要啲仔仔平安无事嘅啫，系。咁之后都陆陆续续都听到话，其实偶然都会有啲可能怪影啊，或者系听到啲声啊，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唔敢求证， 系。 咁有阵时朝头早可能派完嘢，我都会望一望嘅。咁但系又唔觉得话有啲咩好特别。咁相信就应该系一啲过客咯，因为唔几好用嗰个地方真系。 系，咁、一定有嘅。你始终你一个唔多用嘅地方。 吓、啊，系啊。 即系有时我都会谂啊，有时即系多人，你多人用嘅地方，可能相对地个地方比较旺啊，或者你多人气，你可能相对地又唔会咁多古人精怪嘢啊咁样噶嘛。 系，跟住咧就讲下佢楼上就系个咁嘅情况。 系， 楼下咧其实亦即系意味住就系成个宿舍嘅最尽头啦，即系我俗称走廊尾。走廊尾咧就系有两边咧就系女房嚟嘅。 嗯。 正面嗰度咧就係一間士多房，咁佢哋有陣時即係可能細細聲問誒邊度最猛鬼咧？其實係咪樓上個空廳最猛，即係嗰個空間最猛鬼？我話都唔算係，因為我喺我眼中，我成日我都話好出奇嘅，唔知點解嘅。佢哋可能唔覺，但係我覺得好覺嘅咧，就係話呢個走廊盡頭嘅呢三間房咧，係。都不约而同有啲嘢令到我觉得系几奇妙嘅。 系 正前方嘅士多房咧，系一个密闭空间嚟嘅。 密闭嘅空间， 楼底都几高嘅。 系， 但系我话唔知点解，我永远觉得好阴凉， 即系一阵阵风咁样。 冇风，但系好冻。 啊， 冇冷气，冇风扇嘅。 即系总之 系有啲阴阴凉凉嘅感觉嘅，你冇办法解释点解嘅。 即系有啲寒底啦，感觉系 寒意啦，入到去咁嘅。啱啱最近入去攞手套都系咁嘅，咁嘅， 系 即系咪喺度又望下个天望个地，冇嘢，系望唔到嘢噶，我望唔到嘢，我就系感觉到咁寒，因为冇冷气嗰呢度，个走廊都冇冷气嘅， 系 即系个冷气系已经行到去厅嗰度先有嘅， 系 咁个冷气做乜咁鬼凉啊？咁于是乎就唔理啦，唉，咁咪算啦。跟住原来佢哋都话其实最猛都感觉到系猛嘅嗰度系，即系佢哋都话可能系有啲嘢掂到你啊，或者系可能听到声啊， 跟住撩下你 啊，类似呢啲啦。 嗯， 咁至于对面嗰两间房，即系隔篱左右门神嗰两间房啦， 我话你哋唔觉得奇怪咁？佢话有咩咁奇怪？呢两间女房我永远入到去见到尘雾噶， 即系尘烟咁样。 烟咁咯，佢哋睇唔到，我睇到咯。雾咁，你哋唔觉嘅咩咁？但系佢哋真系唔觉咯。但系讲起咧，有件趣事嘅，就近街市嗰边咧，街市后巷嗰边嗰间房咧，发生过一次，我哋都觉得几离奇。嗰次开紧会嘅。 嗯 啊、其实个天都挺暗嘅，因为嗰日落雨，好似系我记得。咁啊，开开下会咧，就突然间又敲窗， 敲窗 系啊，敲窗声， 即系咯咯 咯咁啊。 系 跟住姑娘走去一拉开窗，冇人。 但嗰个位置会唔会有行过？会有 嗰度系有人行到嘅，行到过去 行到嘅、 啊、但系无厘啦间就咩？因为嗰度系后门嚟嘅， 系 我哋后门其实冇意思嘅，敲敲嚟都。 敲你窗做咩？ 刮刮刮咁啊！一打同埋好快喎、啊，佢一听到嗰阵就开啦。 系 冇人。 咁佢都走得几快、啊？如果真系有人嘅话， 咪系咯？点解咧？因为嗰个空间咧，你一望就会望晒嘅，望晒嗰个街市嗰个出入口嘅，你就会知道边个人行过嘅。 系 冇人，即系冇人行过埋嚟嘅。其实睇、个细节。咁咪两眼望下，冇几耐个姑娘就话：哦，可能有人咁啱敲到啫，撞唔到啫咁。 一困到啊嘛， 困到啫，冇嘢啫。咁啊，佢要开会。 咁系咁解释噶啦，咁咪。 但系其实嗰日我坐喺度，哎，你哋咪唔觉咯？我系见到尘雾啊，即系嚟嚟去去都个尘雾， 即系总之一层烟咁样。 冇嘢噶，其实你感觉唔到有啲咩，总之一层嘢。 系。 即系话嗰个房其实风水唔好啊。我眼中风水唔好咋，因为佢系啱啱叫做我哋俗称叫做美房。 是通常美房都是这样的。 差点。不过我觉得始终即是他们又揀了做女房就都没办法。 那么阴上阴咯。 那没办法。 因为通常即通常有些人说即女性都属阴的嘛。即你还要女房一个美房还要是女士就 是 这 样。是啊，而且更奇 怪。那么最阴咯。 而且我分享很奇怪的就是说、例如说我说、近。消防通道即是其实即是很光猛的对面是体育馆那边 是 那间女房呢又是一样的一进去又是见到层雾的 是 但是明明是很光猛即是比起对面那间街市后巷的阴顶没办法啲阳光照不到入来但是对面那间不是啊日光日白晒到屁股上顶都可以很正不是啊一层雾、 啊、 但是再行翻出厅嗰边嗰间房咧、南房，同样都系向体育馆嗰边停车场方向，又系消防通道嗰度，好、光猛，好舒服。你唔觉得会有啲咩？ 即系好阳光充足、啊。 其实系同一条同一条巷噶，即系面对同一条路噶，亦都系最热闹嘅出面。但你永远都觉得点有层嘢噶？ 系。即 系 好似有啲嘢好似遮住咗 咁样，咁点解会咁嘅咧？你冇办法解释呢啲嘢真系， 系又好难讲嘅、即系好似即系会唔会系嗰啲好似我哋讲紧系话啊，好多好多时候成日都好耐会入过嗰啲地方咧，咁咪积咗好多啲可能啲 灰尘 咧，咁你有阳光射埋嚟嘅时候，咪会见到啲尘喺度养下养下养下嘅，即系、即系嗰种感觉系咪类似系呢一种咁样？ 唔似 系 唔似。似系点咧？你入到去好似春天起雾咁，佢又唔 系 好浓嘅，一阵薄薄白白地咁咯。 即系系 佢唔会遮得你视线好犀利嘅，只不过你会觉得好似有尘雾喺你面前咁咯。 会唔会就系我哋好似咁讲？那个感觉就好似我同你都系戴眼镜咁。 系， 即系我哋有平时 唔戴眼镜嗰阵时咁咯。 即系睇到系啦，欧风咁嘅样。 系欧风咗咁咯。 啊 但是你戴住眼镜睇到咁样样嘅情况，你都会知道肯定唔系因为近视引起啦。 唔系你度数唔啱啫， 亦都唔会啊，因为你一行开嗰一行出走廊就，咦？咁清嘅， 可能真系啱啱咁啱个度数唔啱啫。我谂 冇理由啊，入到去嗰度唔通眼球都会突然间拉长咗？ 而家有全视线嗰啲咁嘅镜片，可能有影响。 即系紫外线过强系嘛？ 系咯。 不过我衰在我未攞指南针入去，究竟会唔会乱转咁解啫？ 哇，冇攞个 iPhone 嗰啲，即系会唔会再会唔会？ 不过算啦，即系无谓聊起啊嘛，系咪先？ 系咁啊， 或者佢未必系关呢啲事啊嘛。 可能随时都唔出奇，系咯。 咁所以就係话有陣时空间呢样嘢真係你好难解释㗎。 嗯。 佢 雖然美房，但是那兩間房不是因為啲，係咪因為真係完完全全係關啲鬼鬼怪怪嘢？又唔係，因為我入七月節期間，我有陣時經過，有陣時無奈地都要入去咧。咁入到去又唔覺得有啲咩古怪嘅， 係 咁呢個好難解釋點解佢會形成咁樣樣嘅。 即係總之係嗰、那個即係我咁樣聽你咁講，即係其實你成間中心啦。即是那个 area 是特别奇怪一点的。 奇怪一点的。 即是那个部分。 在楼上呢就是那个没用过的空间来的。 那真是关人关事 的。所以他们都说有时候会听到这些房间有拉台拉凳声。 即是楼上。 楼上传下来的拉台拉凳声。问题就是楼上那两间就算左右开工那两间房都是没有台没有凳的。 是。 是不会有摆台凳。 是。 床是很重的。 系 冇理由拉床嘅啩？ 咁即系头先，即系好似你上一集讲过，即系如果啲声音系可以系由下边传上嚟嘅话， 问题喺地下， 你喺地下嘛？咁呢个已经唔成立啦，即系一定系啲声音系喺上边传落嚟啦，系咪？会唔会隔层咧？ 咁啊惊啲吓， 会唔会隔层传落嚟？ 唔 知道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喺唔同方向去望嘅啫， 就算。就算你说是地面拉台拉凳声都没有理由的，是不是？即都没有理由会这样，所以我很难解释到，就是他们说不是、哦、有时候夜晚都没听到拉台拉凳声，但是我说那几时听到是怎样听到，你 很难去解释的。 是 啊, 是啊， 即你很难又 我答不到他咯，至少就 是、 啊、 所以我就是说即係嗰、那個，即係我覺得會有時即係咁啱得咁巧。你又話樓上嗰個位置你又真係冇用， 嗯、 而就真係最聽你講，你最多奇怪狀，你有怪事就喺嗰個間房嘅下面。 係啊，但我問過佢哋有冇曾幾何時發生過啲咩意外咧喺呢房，又、嗯、反而冇喎、 啊。即係你話啲女喺嗰度就冇乜事。 有啲咩特別嘅意外又冇喎、 啊 啊？又唔係話有啲咩事故會發生、啊。 哦，即系嗰啲女，即系住喺嗰度嗰啲，即系朋友仔又冇事嘅， 冇事啊！哦、即系喺房度冇试过啲咩好重大嘅事故发生冇。 咁我又会觉得佢嗰啲朋友仔又唔会点搞佢哋嘅。 嗯，都系嘅， 系咯，啊、即系如果即系佢哋都知啊，嗰啲即系起码 at least 佢会知嗰啲住喺度嘅，即系舍友，起码都知佢哋唔系冇恶意先啦。 系啊，系啊， 系啊，都。同埋，我成日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尤其是你係做緊啲智障嘅，即係轉友咧，我成日覺得佢哋即係雖然佢哋智力又即係比一般人差啲，但係我成日覺得佢哋嗰個感，即係就係因為佢哋智力相對係比人差啲，或者佢某啲嘅觀感咧，即係嗰啲感覺係差，即係例如佢冇聽覺可能差啲啊，即係觸覺差啲啊，或者識事差啲，但係我會覺得佢對某啲即係呢啲嘅嘢咧，個 sensitive 係比較強啲喎，我相對嚟我會覺得佢哋有時。 不过呢有件即是这个题外话啦， 被 我发现了一件事挺有趣的，就是那些仔仔呢 我有时候因为跟他们洗手都会拔下呢他的手掌， 嗯， 很多时候都是断掌纹 啊，是啊， 是啊，很多都是断掌纹，即是呢、嗯、一条线这样过呢，那些是断掌嘛，俗称 是、 啊，即系个断掌纹咧，就系佢将头脑线、感情线黐埋一齐咁 啊！头掌都真系走出嚟 咩？呢啲啊， 你行开啦！ 唔系呢啲啊，即系佢系，总之就系一条线黐埋。其实呢啲叫做咩咧？就 系今日我呢啲啊， 唔系咁样噶，佢系一条环咁打断噶。 吓、啊，唔系啊，你嗰啲唔系。 即系嗰啲直情系我哋俗称就系话佢哋系断六亲嘅，其实 系 即系孤独终老噶。 即系嗰啲系华英雄嗰啲嚟嘅，应该 因为好奇怪，佢真系咁嘅。 系 吓，咁、啊、当然唔系两只手啦，系可能一边手都会有啦。 即系、啊、可能唔系一两边都会有嘅， 唔一定，有啲系两只都有，但系有啲咧就一只。 系 即系如果得一只咧，好啲嘅，两只都有啲，唉，算啦。 即系平凡孤， 都系孤儿仔噶啦，即系冇人理佢噶啦。 咁系咪真系比较准啲？你即系你自己知佢哋 background 噶嘛？ 都是的，有亲那只断掌那些呢，即某程度上都比较孤独的。 是、 啊、即有如果两只都有，直头没人没物添，那些是。 即是可能只亲点不在那里、啊。 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也都可能是 社署跟紧噶啦，已经系， 哦， 即系做监护人系社署。 咦，咁都几准喎、啊？如果系咁， 系啊，佢都几奇怪，我都唔识解释。系我嚟到做嘢嘅时候，其实我都冇怀疑噶， 系， 我系后来好奇，咦，点解佢呢个奖咁嘅咁？跟住见到个个有好几个都系咁嘅时候，我就于是乎抄翻啲，因为以前屋企有啲上书咧，好旧嘅上书摆度咁睇下，哎呀！孤独咁解啊，原来 哦， 咁就发现咗呢样嘢。 明白明白，原来真系有时候都即系啊，睇奖都可以睇得到，系咯。 咁啊，一阵间喺休息过后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后楼梯啦，又是 系咯。我成日觉得楼梯 好多故事嘅楼梯， 系咯。我哋成日都讲好多后楼梯嘅事情。 好，休息阵， 好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港人治港， 听港事。 港人港事。 逢星期一晚九点到十一点 ，IBHA 一台网络正经台有盈熙同埋 Ricky 以及嘉宾为大家畅所欲言。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盈熙怀想曲。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接翻到嚟守灵夜话，就同大家去分享下呢个楼梯的故事啦。 系啦， 即系成日都话啲旧屋村楼梯咧，唔好讲话旧屋村楼梯啦，我哋自己新屋村楼梯都觉得恐怖啊。 是喎， 即係你都知道設計好奇怪呀，就係雙層門一係單層門啦，就算單層門都好啦，你望住即係你總會認住有啲嘢會走落嚟。 哎，話說呢，有一次呢我真係咁好彩，因為我屋企人咁啱呢，有即係屋企人呢就派咗去即係派新樓呀，咁呢佢就住喺唔係 sorry 德朗村，即係啟晴村， 即 係再入啲嗰條村啦。咁呢我又咁有幸地呢，我又即係走去即係新樓。即系八下啦， 新屋村喎、 哦，系啊， 正喎、 哦，系、哦，跟住我就走去八卦下啦，咁样，咁咧嗱，即系大家即系以你所知，就系啟晴村同德朗村嗰度，其实系荒芜地带，啱啱新，真系 开荒， 真系个啱啱开荒牛地方啦，咁样，咁咧我就即系有，咁我咁啱个即系屋企人咧，就其实佢就住正喺嗰啲后楼梯啊，即系住正嗰啲防烟门， 嗯，对面， 即系对面， 哦，系好兴啊，和谐式嗰啲， 系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咧，佢就住正喺嗰个位啊，咁咁我又即系撇撇行走去望下啦，咁样，咁咧而家好多新式嗰啲公屋嗰啲设计咧，其实基本上佢同一条后梯会有两边嘅防烟门噶嘛， 系， 即系以前唔系噶嘛，而家一边嘅啫嘛， 单层门，而家双重门， 而家系。即是一个个最是斜角的。 是啊，不是对正的已经。 是啊，是斜角望的嘛。咁呢我话说呢，就佢同埋而家最近就有一隻特别咗，就而家呢佢而家大部分都唔系用黄灯，用白灯啦，终于。 是转晒㗎。 转返用白灯。 黄光灯。 咁同埋佢最正嗰下系呢，佢而家呢系佢有啲即叫做 即系有啲可以自己，如果唔够干嘅，可以再揿有个掣，等等佢可以再干啲咁样。 系。 咁咧，但相对地， 时间制添喎。 系啊，好 啊，唔同。 而家嘅新屋村系， 即系我见宝林，好似我住宝林咁话斋啊，有栋新楼噶嘛，喺近新都城那边噶嘛，那灯楼咧要到夜晚咧，嗰啲走廊灯咧系会自己定时定候会即系佢唔会熄，但系佢会冇咁光嘅， 系转暗咗噶嘛， 会转暗啲嘅，好得意嘅， 系啊，即系自然能源啦，即系正所谓 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嗰啲后楼梯咧，相对地咧系阔落好多， 冇错， 呢个系真嘅， 系啊， 即系我哋住旧屋村，我哋好明白， 就知啦，窄啲嘅， 好窄噶嘛，我哋嗰啲后楼梯 一出就已经系楼梯位啦， 系一出就应该系， 佢仲有个通道咁嘅类似， 同埋佢总之有个 area 系 少少， 系啦，阔落啲， 即系俾你逃生嘅时候，仲有空间可以容纳啲人嘅， 系咁，所以即系我嗰日咁啱佢即系新屋村，梗系八卦下啦，咁同埋。同埋佢嗰度系啊，不过系真系静啲嘅。咁我试过一次，我哋即系喺佢屋企食饭，食完饭我咁你知我呢啲即系搭车又唔系行路唔系嘅地方，即系翻屋企嘅时候，我定系 太近啦， 近又 搭又唔系，行又唔系。 系啦，我又真系俾人 叫九唔搭八。 你我住出唔村，你知我几九唔搭八噶条路咁样。咁我最后点？我最后都系选择行路翻屋企。 系 咁咧， 都 OK 嘅。 系啊，咁咧我就即系走去行啦，咁样咁啊，因为其实周遭其实我嗰阵时去嘅时候咧，因为周围嘅环境其实全部都未开，咁我就即系好多地方都未完全完善啦，咁样，咁我就走，即系我就沿住即系德朗村就行，经启程村走啦，咁样，咁我发觉咧，即系启程村同德朗村有一样好，即系德朗村咧。嗰个气温咧，相对地系焗啲嘅喎。 嗯， 唔知点解，即系其实因为其实调翻转德朗村系最近海皮嘅喎，反而佢我亲戚住嗰座咧，其实都好近海皮嘅啦，已经。 即系望到海嘅。 都望到，佢望到，系啊，佢啲即系公屋王嚟噶嘛。 楼王。 系啊，咁佢哋望到海嘅，咁正常你话望海嘅地方，咪正常应该凉啲啊？ 系。 系啦，嗱，神奇在就一样嘢就我嗰次去咧，讲紧系应该冬天的时间来的，即是一二月，即是一年后的时间来的。我去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在德朗村的位置是焗一点的。这 么奇怪。 跟着我去到启程村的时候呢，即我过，因为启程村和德朗村中间是有条天桥接驳的嘛。我过了天桥过了去启程村，我又觉得特别凉的。 是啊。 是啊，即好神秘喎，系两即有个气温系有少少分别， 即大家可能隔离左右嘅啫喎。 其实隔唔系好多啫嘛，隔咗一条马路啫嘛。 远啫，但系问题就系点解个风向会 差？系啦，即我唔知系咪今晚个风向嘅问题啊， 好多因素啦， 或者系点样？但系咧个气温系我觉得我自己啊，自己自身觉得起码争几，即系起码争几度啦，即尤其冬天我讲紧。系啦，啊继续讲埋楼梯先，系啦，楼梯啦，即新屋村就楼梯就相对地。相对地就边就变到即系比较阔落啲啦，我哋旧式嘅真系冇咁窄，冇咁阔噶嘛。 系唔同嘅，系个设计唔一样。 系咯，咁你话你有朋友即系有个后楼梯的故事啊。 咁 啊，讲 起呢个旧屋村嘅后楼梯咧吓，即系据呢个彩虹嘅后楼梯多故事啦，我哋可能由2011年嗰年嘅嗰几集节目有讲过一下啦。 系啦系啦。 咁今次分享嘅咧就唔系呢啲啦，就唔系呢类嘅旧屋村啦。是那些井字型舊屋村， 哎呀， 四順區，地點順利。咁今次係咩呢？又係講七月節啦，即係朋友分享咗，前排我就有喺Facebook 度同個專業上面同大家分享啦，就係佢其中個故事關於佢屋企嘅。咁但係今次唔係啦，係後樓梯啦。話說呢，天氣熱，瞓唔著。就想出去饮啲嘢坐下咁啦，咁啊好兴，你都知呢啲后面，因为井字型公屋有个特色嘅，咁就系嗰个风咧，即系比较凉啊，特别楼梯后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 特别斜风噶嘛， 冇错冇错，因为佢两边都有山风口啊嘛，咁所以咧就喺嗰啲地方好舒服嘅，都 OK 嘅，咁佢就去坐啦，饮下嘢啦，佢又唔諗住落楼下啦，其实好近嘅，佢楼上楼下佢住二楼啫， 係 咁唔落楼下啦，咁坐喺个楼梯口度 都舒服㗎嘛，应该 係啦， 因为佢哋喺山上面其实点都 OK 嘅， 点都凉啲嘅， 係啦，咁饮下嘢，突然间就发现咗啲怪嘢啦，其实最初佢唔觉嘅， 系 起初咧就系有个男人， 系 就由楼下，其实佢望到嘅，因为好窄嘅就个地方，一望就望得到楼下嗰个电梯大堂口嘅。 系啊， 吓，因为个楼梯口对正就系电梯大堂口。 嗯， 咁啊，前后门啦，后面咧就系呢个消防紧急消防门嚟嘅。 系， 即系话只有大厦嘅人出去， 嗯， 就好难由外面嘅人入到嚟嘅，入唔到嚟嘅， 正常都唔会 锁嘅啫嘛。 系啊系啊。 OK， 佢就正正就系见到有个男人就由嗰边嘅梯咧就上嚟。 吓？ 佢最初佢都唔为意嘅。 系。 咁但系咧，好奇怪，佢未谂到嘅，好奇怪啦，佢就望住个男人，但系一转个弯冇咗。即系嗰个男人转咗弯上嚟，人呢？ 即系第一个转角位就唔见咗，系。 咁佢都冇，仲未怀疑到，佢以为可能啊去咗隔篱单位啩，咁都冇怀疑呢样嘢嘅。 系。 咁到佢差唔多想走啦、 嗯， 即系饮完嘢又唞完，觉得眼瞓，开始想翻屋企啦。 系。 其实冇几多步路嘅啫。 系啊。 呢、這个时候一起身，楼下就见到个男人， 吓 就话前门。翻上嚟 咁快嘅咩？个路程可以 系咪 O 晒嘴咯？ 系咯。 跟住佢就开始凝视呢、這个楼下呢个男人啦，由前即系经过管理员啦， 系 上嚟啦， 系 佢就开始凝视佢啦。嗰、那个管理员嗰个柜位咧，好似冇乜异样 啊。啊，通常都冇乜反应。 当然啦，应该冇反应啦。那个管理员佢就想。即系又系行楼梯上嚟啦， 吓、啊！ 今次佢 sense 到啲怪事啦， 吓点啊？ 见到样，点解冇声？ 即系点样见到样冇声？ 当时嚟讲咧就系咁嘅，时间好夜噶啦，其实 系啦， 已经唔系讲紧话八九点嘅时间，系十一二点噶咯就。 啊 冇乜人行噶啦，其实好静噶啦， 系 即系话嗰个人行楼梯一定有声啊，因为佢坐喺嗰度，点会听唔到佢啲脚步声啫？ 又啱啊！ 佢就即刻 sense 咗啦，唔系第一次上嚟嘅时候 no sounds 冇声， 系 第二次嚟嘅见到佢咁样行嘅时候已经奇怪了，咦？点解有呢个男人？因为唔系上咗嚟嘅咩？ 系 跟住 突然间又会见到嗰个男人， 系啦，佢又听唔到声咯， 系。 又是这条楼梯而已，单向的，其实 他 前面又 是 这样上来， 后面 也是 这样上 来的，是吧，没声。跟着更奇怪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对面又见到他， 即同时间出现同一个人， 但是没了下半身。即是说他一直见到那只东西 在不同用不同分身 是好凶啲嚟噶，而更令佢即刻 sense 到呢只嘢系嘢嘅时候咧，佢就即刻醒起，系嗰个后楼梯单向门喎， 系咯， 咁佢点入嚟啊？ 唔系，即系就算你系，即系我话啊，以前都会嘅，即系我哋以前嗰阵时未装楼梯，或者唔系 anyway， 即系通常有时候啊，有啲人会偷鸡会喺嗰、那个即系走方通道咧，有时我哋会偷鸡即系行楼梯落去嘅时候就推嗰度就出噶啦嘛。 系， 咁你话啊咁啱每次一推完之后 接 接上 啊， 咁我觉得 勉强强仲有得解释啦， 系、 啊、当系咁啦。 系啊，咁但系你头先你个朋友嗰、那个、啊、 加几样嘢就系、是、一嚟冇声啦， 系啦、 啊，二嚟就系到佢临尾嘅时候见到佢点解突然间喺对面， 系同埋你最惊讶你嗰下噶，就算真系有人你搏脚，真系有人出你，一定有人出嗰下你听得啪一声。 系 而家系通常有啲好入， 系啊，好响噶，同埋都会 系啊，即系有啲直情系会响埋 announce 噶嘛。 都冇噶啦，而家。 公屋而家好多 cut 咗啦。 好烦啊，因为 系即系佢哋个保安位 低层嗰啲成日推嗰啲门咧，以前都会嘅，初嗰阵时咧咪成日响咯。 系啊， 因为后来烦到死 cut 咗， 好似 cut 咗啦，我嗰度都 cut 咗 ，cut 咗佢啊。 咁即系你会推嗰下，其实你系听到噶嘛，好响噶嘛。 低层啲人成日喺嗰度出入， 系我都系 习惯，因为。 我自己都是，有时候都会行嗰啲位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从嗰样第一你冇声啦，头先嚟讲，第二喺个咁短嘅时间底下， 你可以在另一个位置度见到佢再上嘅时候，都已经唔解释唔到啦。 系系 系咪？ 当然就系话你都知井字型大厦啦，跳楼嘅案件都唔系细啊，同埋嗰啲地方廿几年啦，即系肯定系廿几卅年，肯定会有啲咁嘅故事。 系即系中间嗰个井，即系中间嗰个位，其实连即系日日都。即系讲真，年终跳唔少啦。 系啊，所以都唔系话啲咩特别，只不过系话可能即系嗰个时段，佢都好少可会遇得上。咁但系突然间咁样样，系啊， 系啊，因为即系我成日都讲你呢啲，即系以前呢啲呢个系再即系叫再旧式少少嘅即系公屋咧，井字型。其实你讲真，你嗰啲好多时候好多你见好多跳楼，其实一开门就。即嗰条走廊已经好窄噶啦，即嘅井字型嘅公屋嘅最大嘅特点就系中间嗰个井字型嗰条通道，基本上系好窄，即系连我呢啲咁大件嘅咧，就基本上可以霸晒成条路噶啦，即 系 前后都冇人 block 晒，唔可以行。咁你有时行过，你都要侧侧地生，你就两个人一起行。 不过佢咧就系咯，我近期我同佢食饭嗰阵，我都发觉一样奇怪事嘅，就系、是、话，即系例如我同佢好近咁行过咧，有阵时 high 到佢咧，好似有啲嘢。有啲静电咁啊，但系不过原来佢，我就醒翻系佢以前有同我分享过嘅、 嗯， 就系话其实佢试过有朋友攞嗰啲叫做检测机咁嘅嘢咧，即系其实你都知好兴噶嘛，咩 EVP 啊嗰扎咁啊，电西方人探明好中意用， 系啊系啊， 佢就攞咗一个咧一啲电量嗰啲探测嘅嘢咧，一摆埋佢个身度，啪，即系其实有静电啊，意思即系话， 系， 即系有静电，佢个身唔知点解会有啲静电喺度，所以。他就说其实就算见到呢都埋不到身， 是 东西是埋不是很埋到身，只是说可能 嗨过 都不是说很特别的东西、 嗯啊、但会不会其实因为都即是地理环境上来四顺区本身都是一个这么叫做山的地方， 以前是七号坟场来的嘛， 是的、 啊、以前是坟场嘛，所以即是加上你那里以前有一段时间成日跳楼的那些人 又是跳得好劲咁， 冇咩大不了。不过话即系当系一件趣事咁睇，其实如果即系你话系对灵异嘅嘢系好， 但我发现其实你谂下佢哋即系我唔知系咪个地区上定点样。你谂下由山脚开始一路数上嚟，数到上山腰咁样四顺区都系咁嘅。嗱，你谂下我住嗰度啦，我隔篱村啦，即系我隔篱村又系井字型单，即系字型公屋啦。 系 你谂下。上边即系上边嗰条屋村，好似都 彩云啦、 啊，彩云都有正字， 彩云啦、啊，顺、利啦、 啊，系啦、 啊。其实辣嗰扎好奇怪嘅，你话如果话系比较好一啲咧，唔知点解系顺天好过顺利嘅， 系啦、 啊。又唔知点解顺安又好过顺天同顺利嘅，你呢啲 一路上再上啲就会好啲噶嘛。 可能系嗰个气脉问题啦。不过后来你而家洞土嗰度系安达神道嗰带咧， 系 某程度上即系都唔系话好理想噶啦，即系嗰啲风水啊气场嘅嘢， 系 咁。但系你话如果以前点解会发生呢啲嘢，就只能够话因为飞鹅山太高， 啊又系嘅， 同埋佢太陡斜， 系啊。 如果大家可能喺新清水湾度望上飞鹅山，你会发现一嚿庞然大物喺你面前噶，个感觉好似 系， 因为佢高，二嚟陡峭。好似削落嚟咁， 同埋有时因为我即系之前有段时间成日入西贡咧，我成日我搭巴，我搭小巴咁啦，因为小巴行嗰条系咪叫做旧清水湾道咧？即系行翻去彩云嗰边落嘅，即系佢唔系兜出 清水湾道咯， 嗰条叫旧清水湾道， 唔知系旧定 我唔知 先， 我从来都唔识分新同旧咁样。咁咧，你我有时喺例如我去入西贡咁啦，为例，咁我平时咪会行彩云上噶嘛，架小巴。咁咧，佢会经过即系经过间女校，跟住然之后咪望到望到嗰间，即系望到即 系 飞鹅山噶嘛。咁我成日咧觉得感觉咧，即系我坐小巴，因为佢咁样斜上一路上车嘅时候咧，我成日觉得望住个飞鹅山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好有压迫感啊！即 系 我就坐喺架、 啊啊啊、 坐喺架小巴上， 冇错。 我觉得系有啲压迫。 同埋你冇发现九龙乐善堂嗰个异虫就喺嗰度？ 啊，系啊，我知道啊，见过系啊。 不过当然个异虫系冇嘢嘅， 系 冇咩 喺 个 油站隔篱啫嘛， 冇怪嘢嘅，纯粹系春秋二世无主孤魂嘅啫。 系啊，同埋试过有一次搭巴士又系，我有一次搭巴士咁啱，即系又系喺西贡出翻嚟咧，咁佢就行，佢就真系行顺，行去顺利嗰条路咁样，斜路落，即系沿住即系嗰个二分宿舍咧，嗰条转弯斜路落，我成日都。我成日有一下咧，唔知点解，我觉得硬系好有感觉，就系成日都架车。我成日觉得行到嗰条路咧，我就好容易就开始有啲嗡嗡嗡声啦，跟住又开始头痛。 你有冇去？有冇经过嗰个停车场啊？有冇试过由德望学校落去咧？ 系 有个停车场噶嘛？ 冇，我冇试，我冇试过系咁。 隔篱系基信小学噶嘛？ 未试过 嗰一带。 但我每次经过嗰个位咧，我都会觉得即系无，即系突然间个头好痛啊！ 同埋啲 耳鸣咯， 咁样样嘅声。 系啊，我成日都听到啲即系好似 我就少嘅，不过好少嘅，都好少。不过系会感有阵时感觉到一啲有啲嘢存在啦。 系、 啊，但系你唔会明白就系点解会喺呢地方度存在咯。 系 啊， 啊， 似系有啲信息想话俾人听，就系佢都唔想啊。佢都唔想啊，但我唔知点解喺度， 即系嗰啲走唔到， 走唔到又唔走得嗰只。 同埋成日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我成日都有嗰个感觉就系咧，每次经过即系行呢个顺利嗰个二分宿舍嗰条斜路上去入西贡嗰条路咧，我成日都迎住，我就算落山又上山到，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有个感觉系。我成日觉得架车好似成日会反咯，唔知我个感觉好奇怪。 但因为又有个解释嘅。 是 因为它的道路设计的问题啫。 我怀疑它很差咯，如果是真的。 如果你们经过的话呢，就如果你由下面望上去，你会见到有条桥的。那条桥是一个好像彩虹桥跨道的嘛，一个弧形的嘛。 好像是。 大桥其实那个位置呢，它这样设计是很大压迫感的，老实说。啊、 是。 即是我经常幻想着会不会有事噶，嗰啲车会反落嚟噶咁，因为好高下嘅，其实嗰个位置都 好高的， 但系入西贡必经之路嚟噶， 系、 啊，只系大家平时唔好觉噶咋，啲巴士啊、重型车辆就喺嗰度上面行过噶啦， 哦系啊， 同埋有个特色嘅， 系， 如果你认认真真企喺呢一条新清水湾道上面，即系德望学校对出嗰个巴士站咧， 系， 你一定会 feel 到嘅，即系嗰条桥会震嘅， 唉， 因为啲车行过就会震震震震震震。 我好怕呢啲嘅啫， 因为我试过喺嗰度等车，搭91号 M 翻宝林。 啊，系啊，你又 企喺嗰度等嘅时候，点咁震嘅条桥？ 哦，系啊，我位唔知 呢个系嗰架车，系嗰条桥嘅特色嚟嘅，佢唔会冧嘅，你放心，因为佢下面系有啲 即系正如我哋平时我 避震嘅嘢啫。 即系平时我喺即系喺即系我喺新蒲江行过去即系荷里活嘅一条。嗰条天桥都系噶， 系啊， 即系嗰条行天桥，唔知永远都系行过，即系总之有大型车行过咧，嗰条桥就不自觉地 震。因为香港嘅道路咧，就系嗰啲尤其桥咧，佢系有一个间隔位噶嘛，即系桥等桥柱同埋呢个桥身本身之间系有一个间隔位系用嚟避震噶嘛， 系， 所以震系唔出奇嘅、 嗯。 不过呢个系脆滑嚟啦， 我知，但系系咯，成日都会觉得啊会冧啊咁样，系啊，即啊，头先讲开后楼梯咁样，即系、啊、我成日都觉得越旧嘅旧式嘅地方后梯系越多奇怪嘢。咁啊，同埋而家啊，而家好啲啦，即系而家叫做相对地而家嘅后，即系新式嘅我讲公屋啦、 嗯， 即系后楼梯相对地真系比以前光猛咗好多。 系， 同埋佢哋嗰啲窗，即系就算佢哋唔系而家系佢哋落晒，即系有晒嗰啲围栏围住啊，跟住就即系基本上唔俾你跳噶啦，基本上 跳唔到啦。 旧新式嗰啲全部都冇噶、 啊， 即 系设计亦都唔容许你跳添。 系啊，俾你跳系， 系 俾 你跳唔到嘅， 跳唔到啦。咁同埋佢嗰个能见度啊、透光度啊各样嘢，其实系而家比起以前我哋旧式嘅公屋系争好。 所以唔系成日话以前点解旧屋村会咁容易见到呢啲嘢，就因为以前嘅设计只系货。即是它的公共空间其实不是太过着重啊， 是 啊，即是它不会基于什么保安啊，那些它不想那么多啊，它纯粹 是即是最重要就是你那个居民住那个空间够不够的嘛，是，但 现 在不是了，是全面都会顾及， 是啊， 所以就相对来说新屋村就觉得 光猛啲咯，啲地方 系啊，同埋你、啊、你嗰个空间感咧，讲开讲起光猛呢样嘢啊，可以分享一下嗱，你都我嗰日都同你讲过，即系我屋企即系成条屋村咧重新装，即系有即系粉饰过啦， 系啊系啊，最近都系、啊。 你见到即系大家有行过即系路经过都见到 有翻啲淡啲嘅颜色啦，终于 系啊，终于肯有翻啲， 即系唔系再系七彩。咁濃啦， 嗰時係好即係 都靚嘅，嗰陣時個樣。 咁咧佢但係咧上一次佢油油嘅時候咧，即係上一次佢粉色咧，佢就係喺外牆粉色咗啫。咁咧佢嗰次就冇油到外，即係冇油到內在，即係內籠嘅即係粉色嘅。咁今次咧佢做咗一個即係全潮村嘅即係大型嘅粉色之後咧，佢就油埋咗裡面啦，係啦。咁咧佢就即係當然啦，係冷型啦。咁你見到而家相對地，佢而家外牆嘅顏色係冇以前咁深色啦，係咪？但係咧好景不常。咁咧我屋企咧，咁咧而家佢好得意嘅，佢一每條每一座樓咧都有一隻特定嘅顏色嘅， 係 即係例如即係唔知邊座樓可能係青綠色咁樣，跟住嗰只黃色、藍色， 即係內部。 內部係啦，每一層樓都有自己嘅顏色啦，咁樣。 咁你嗰等樓 咧？我等樓咧就我真係唔識形容嗰隻色，即係你話係咪杏色加橙色？我即係佢嗰隻色咧就即係偏啡地得嚟，又係橙嘅，即係啡橙啦，深深地。 即係佢似係近， 俾人打咗先。 似唔似近呢個土黃色咧？ 唔係唔係。即系佢系咖啡好深色嘅啡橙，即系我唔知系啡色， 即系嗰啲血干咗咁嘅色，算唔算？ 类似啦，类似啦，类我可以咁形，即系再即系 铁啡色啦，即系我哋咁形容啦。 系啊，我唔知点形容俾你听， 好、难形容。 咁跟住咧，即系原本咧，即系我初我屋企咧，即系走廊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叫做一个唔系咁光猛嘅地方， 已經不光猛 嘅。系啦，咁咧自从游完嗰只色之后咧。我成条走廊更加唔光猛，我就觉得成条走廊系更加暗。咁咧呢个其一啦，好啦，其一，第二样嘢就系咧，即系你讲开我以前，我哋又讲起有空厅，我即系之前即系上几集有讲过，就系、有开 party 啦，啲朋友咁样喺空厅，咁开 party 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咧，我近排先比较留意到就系、是。佢自從嗰個以前嗰個空廳嘅位置咧，其實係即係佢由落地係有啲，即係總之係有風，完全有曬風可以入嚟噶嘛。 係， 即係佢全部通通通通通通通，因為以前俾你放俾你我哋通風用噶嘛。係，嗰啲空廳。咁咧，但係自從佢改建咗之後咧，佢而家淨係得翻一排窗，即係佢密封咗，跟住然之後有一排窗。即系我哋而家而家啲接窗咁 样，以前就系通花窿，而家就类似系好似啲气窗。 气窗咁系啦，咁咧你从外观去睇咧， 睇唔出嘅， 睇唔出噶嘛，系啊。同我觉得以前有特色啲咁，点解啦？当然系啦，呢个奇话，呢个后话啦。咁但系咧， 问题啫。 但系咧，自从咗，因为佢换咗咁嘅模式之后咧，我就发现嗰个位咧，就成日都觉得。就唔聚財啦，開始更加唔聚財。即係以前點解呢？因為以前嗰個位咧，起碼咧都叫做有陽光射到入嚟。 係 佢封完之後咧，就冇乜陽光射到入嚟啦。 咁窄 係啦，因為好窄嘅咋。而家佢嗰個即係佢哋而家原本係氣窗變成唔知，即係變咗嗰啲 通花窗變氣窗，個氣窗又咁窄。 好窄， 以前係落地噶嘛，通花窗 係啦。即係以前嗰度都涼涼地啊，就算即係我就算 風吹入嚟，係 啊， 啲風吹入嚟。 咁但係自從而家佢改裝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嗰度咧就長期都係有啲嘢存在住喺度，因為咧其實因為嗰個位其實已經冇乜陽光可以射到入嚟，同埋嗰個位係我唔識形容，總之係就好怪啦， 怪嘢。 系感觉奇奇怪怪啫，我成日都话点解啲朋友，即系点解啲朋友仔喺拣嗰度开 party 系一定有佢原因嘅， 系 即系一定有原因，即系以前都冇咁夸张，我都话今年系好夸张，即系游完游之后咧，我就发现就哇，点解 咁阴暗嘅地方会更加舒服？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 所以其实后楼梯呢家嘢咧，即系大家冇乜必要嘅话咧， 即系冇行过， 即系冇成日喺嗰度逗留。 系啊， 因为未必系真系咁聚财嘅嗰啲地方。 系啊，即尤其是咧，即新型嘅，即新式嗰啲或者旧式都好啦，都唔好成日喺嗰度逗留啦。 好多地方叫此地不宜久留。 系啊，即行过就算啦，声走啦咁样。 因为本身你都系走火警啊，或者一啲普通事故上上落落嘅啫。系咯、啊。 即系你冇乜必要逗留嗰度做乜鬼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就即系嗱声走啦。 所以大家吓，即系好时高运，小心小心啦吓。 系啦。 好，咁啊，下个星期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古古怪怪嘅嘢啦。 系啦。 咁啊，如果大家想听翻节目重温，又或者想继续支持我哋咧，欢迎上到去 ibhk.net 啊。好，咁啊，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Bye bye。